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从大卫成为曼联全职球员的那一刻起，他的足球就完全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不过，这从来没有让人感觉厌倦，可能桑德拉和我都能从中获得乐趣。我们夫妻两个都不爱喝酒，也很少去电影院或剧场。足球，特别是大卫的足球，就是我们的一切。这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焦点。甚至于一到周末，我们就盼望着能够出发，前往曼彻斯特。在有比赛的日子里，我们会尽量在早上5点钟出门，这样就能确保在9点钟抵达曼联的训练场地克里夫。通常9点钟，球队大巴会准时地载着球员们外出打比赛，我们就跟着大巴开到赛场。这时距离上午11点的开场时间还绰绰有余。在某些人看来，这听上去似乎有点疯狂，不过我们的确是乐在其中，很享受这其中的每一分钟。如果说我有什么后悔的事情的话，可能就是我的两个女儿了。她们多多少少会觉得有些受冷落，因为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大卫的身上。乔安妮和大卫已经不再像孩提时代那么亲密无间了，不过这就是成长的一部分。大卫现在已经结婚，还住到了西班牙，所以显然他们不可能还像以前那样经常见面。当然他们仍然会互通电话，毕竟他们有不少共同的朋友。我感觉我的女儿们小时候不得不接受摆在面前的事实，尽管他们并非总是心甘情愿。他们经常指责我们偏爱大卫。在某种程度上，我承认他们说的对，不过他们很善于处理身为大卫的姐妹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这一点让我为他们两个感到十分骄傲，正如我为大卫感到骄傲一样。有时候桑德拉、乔安妮还有我会在一周之内2次赶往曼彻斯特看球。我相信我们这么做对于大卫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很有帮助，他也明白我们是为他而去的。每次去我们都会带上一些饼干，并且确保他在宿舍里有需要的一切，立体声播放器、电视机和收音机。此外，我还总是悄悄地塞给他一些钱，因为当时他在曼联每星期才挣29.5英镑，这根本维持不了多久。曼联总是会让他们的年轻球员跟当地的家庭住在一起，他们拥有一长串合适房屋的名单。他们还帮助大卫挑选适合居住的房子。大卫住的第一个地方非常漂亮，那是一幢位于布瑞新路的宽敞的半独立式住宅。 离萨尔福德的克里夫训练场非常近。然而不幸的是，大卫与房东一家相处的不怎么愉快。那位父亲居然因为大卫回家晚而忘带钥匙，打了他一记耳光。那一天，大卫由于忘带钥匙，只好按响门铃，结果那位父亲当场就很不高兴。大卫给我们打来电话，告诉了我们所发生的一切。我一听就火冒三丈。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曼联得知情况以后也很恼火，我直接找那位父亲通了话，我告诉他要管好自己的手，别碰我的儿子。随后俱乐部立即让大卫搬到了洛尔布鲁顿路的另外一户人家，这同样也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大卫在那里跟一个叫做约翰·奥凯恩的老特拉福德实习生同住一个房间。早在大卫参加曼联的下届集训时，他们就已经相互熟识了。大卫是个很整洁的男孩子，他喜欢让自己所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然而女房东却经常私自地进入他们俩的房间，而且还乱翻东西，这一点让大卫头疼不已。他们把这件事情通知了俱乐部，于是俱乐部再次为他安排搬迁。这一回他搬到了安妮和汤米凯夫妇的家中。那是一幢相当可爱的房子，几乎就在克里夫的正对面。房子很大，是利用一块边角地建成的，就在一排连排式房屋的尽头。凯夫妇非常友善，由于他们自己的孩子已经离开了家，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房间让曼联小球员们居住。安妮十分喜爱大卫，桑德拉和我跟他以及汤米相处的也极为融洽。最终大卫在那里一直住到他签下首份职业合同，因为直到那时他才买得起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其实大卫喜欢住在那里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安妮让他住的那个房间是马克修斯，也就是前曼联前锋，如今的布莱克本球队经理，是他曾经住过的地方。大卫小时候一直把修斯奉为英雄人物，所以他心里实在是欢喜还来不及呢。在最初的几年里，最典型的比赛日是这样度过的。比赛结束以后，我们把大卫送回他的宿舍，等他换好衣服出来，我们就一起出去购物，然后再在一起吃顿饭，或者如果有曼联主场比赛的话，我们就一起去看球，最后再出去吃晚饭。当然这么做就意味着我们常常得等到晚上九点甚至更晚才能够离开曼彻斯特，所以这必定是一个极其漫长的一天。几乎每逢周末都会这样。不过 说句老实话，我从不记得有哪次我们在离别时，大卫的脸上会有一滴眼泪。他一心一意只想着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为了足球，他牺牲了一切。在大多数男孩子开始独自外出与女孩交往、喝酒以及学着如何找乐的年纪，大卫却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足球。我并不是说他像一个和尚似的活着，不过他的确为了足球放弃了许多十几岁少年应该过的生活。要知道，极少有年轻的小伙子能做好这样的准备。他几乎哪里也不去。如果他外出的话，他也会留意在晚上十点之前一定赶回家。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大卫的第一个女朋友是来自曼彻斯特的迪安娜，她是一个娇小美丽的女孩子。我想，他们约会了大概有3年，桑德勒和我与他的家人也见了面。大卫跟他的父亲很亲近，他的父亲手上总有利物浦比赛的季票。大卫和他有时候会一起出去喝上一杯。我知道，那是一段让大卫十分开心的美好时光。我猜想大卫的另一个恶习，如果你能把它称为恶习的话，就要算是台球了。他和其他几个曼联的小伙子有时会去一家当地的台球吧。不过，大卫总是对自己的社交生活很理智。他也跟一些队友，像加里和菲尔内维尔、尼基巴特，还有保罗斯科尔斯等人一起出去闲逛。不过，他始终明白，要想成为一名职业球员，就不能够在太多地方耗费精力。我总是不屑地向他灌输脚踏实地有多么重要。我一次又一次告诉他，大卫，不要以为你现在待在曼联，你跟曼联签了一份长期的合约，就认为自己已经成功了。你必须做到每天努力，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你必须接着走下一步，千万不要傲慢自大。只有当你牢牢地占据了一线队的某个常规位置，你才能说我做到了。大卫非常同意我的观点，他也明白应该做什么。他总是跑去做额外训练，而且非常努力。某种程度上，他在曼联头几年能够那么专心致志地埋头练球，比什么都更让我感到骄傲。我 我无法假装说要做到这些很容易，毕竟他的家人都不在身边，所以我想他有时肯定会感受孤独。我记得有一天打电话给他，他跟我说，爸爸，我今天表现糟透了，我什么都做不好，传的球没有一个像样的，我的抢断也差得要死，我就是抢不过来。当时我们真想用胳膊抱抱他，再好好的安慰安慰他。不过既然我们相隔了200英里，我们就只能够尽量柔和的对他讲，别担心，每个人在工作当中都会有不顺的时候，你也不例外，明天你一定会感觉好起来的。有时候我们会提出去看他，尤其是他听上去有些消沉的时候。不过他总是告诉我们别费这个事儿，然后一切烦恼都会烟消云散。可以说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真正的麻烦。福格森管理年轻球员的方式正合我意。有时候他会把一两个小孩叫过去，来吧，你们今天可以跟一线队一起训练。他并非小题大做，不过你能想象出这句话对那一群正要建功立业的年轻小伙子有着什么样的效果。这样的事情在大卫身上发生过好多次，他会跑过去跟马克修斯、加里帕里泽、史蒂夫布鲁斯、舒梅切尔还有其他人一起训练。在那些天的电话里，他听上去总会是那么开心。我知道他选择曼联是去对了，如果他去了别的什么地方，可能最终也就是一名普通球员。我很怀疑他是否能够有今天这么成功。某种程度上，他年纪轻轻就独自离家生活，也有助于磨练他的意志，使他对成功更加充满信心。比如说，如果他去了热刺，他就会住在家里，我也就不会那么有把握他能够实现今天的辉煌。而选择去曼联，就使他发掘出了自己的潜力，因为跟他在一起踢球的都是这个行业当中最顶尖的高手，他们会在一起共同成长。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